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星际旅行 Interstellar 即是由一个太阳飞去第二个太阳飞去第二个太阳，同我哋叫做行星际旅行 Interplanetary 即是由火星飞去木星，木星飞去土星，土星飞回水星，水星飞地球，是两个，又是即是我都想不到个好的中文 It's totally different ball games，是吗？是完全两个根本不同层次的，个层次是差好远好远的，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天真。 所以就真的要好好爱惜我们。 没错啦。所以呢，你看一看，如果几年前不是有套2012的电影的，是吗？不是说哇地球毁灭啊这样的。那阵时当然临到尾呢，荷里活呢又为了真的哄我们的中国观众的开心啦，打开个票房啦。那临到最拉尾去建造那个方舟啊，所谓是吗？那个 Arc 的呢就是什么？就是中国。 是中国那里。 中国解放军整的，是吗？那出之呢，啲人呢就要登上那个方舟。那但是 你如果看那套戏你就知道那个方舟装了几多人呢？即係任你講啦，即係你要用少少常識啊，唔該啊，係咪？一百啊，一千啊，一萬啊，十萬啊，一百萬啊，一千萬啊，一億啊， 你裝到咁多人呢？ 你有冇可能會建造咗一個太空船啊，或者個咩方法裝到一億人啊？ 就算裝到， 你點裝啊？ 你過多兩日就冇嘢食都。 冇錯啦，而我哋有超過70億人喎，而家地球上面。咁所以呢，其實我亦都引用咗呢一個 War E， 記唔記得？呢套咁樣嘅動畫嚟去說明呢個問題嘅，其實 War E 咧，真係我諗100個甚至1000個甚至10000個人入場睇呢套電影咧，都冇一個咧係諗到我所諗嘅嘢。真係我唔係話去誇獎自己啊，而係因為我對呢個問題太過敏感啊，即係我對環保同埋呢一個即係世界嗰個貧富懸殊咧，即係叫做富者連綿千物，貧者無以立居，係嘛？豬門走肉臭。路有冻死骨，我实在太有深刻的感受呢，所以我睇呢套动画嘅时期呢，其实我都唔係即时諗到嘅，我係事后諗到嘅，就係话嘩，佢一开场嘅时期讲嗰个地球都话啦，完全係一个死寂嘅星球，係寸草不生嘅，就剩返个机械人喺度执垃圾，但係佢仲有一个朋友仔，就係一隻小强。咁因为呢啲小强嚟讲呢係几咁顽强啦，个生命力係咪又能够抗辐射呀，啲人都话第二次如果呢个核子大战呢剩返落嚟嘅呢可能就係小强啦咁樣嘛。好啦，咁呢個小强就係呢個機械人嘅朋友。咁但係點解突然間有一日呢從天而降有一個另一個機械人，但呢個機械人呢先進過我哋呢個好多倍嘅。呢個機械人呢就周圍去搵，佢想搵咩呢？就係搵一棵草啫。就係話佢想睇下地球上面係咪已經嘩真係經歷咗呢個咁樣嘅大浩劫之後呢係能夠重現生機㗎，係咪？咁好艱苦，最後佢俾佢搵到棵草，咁佢就開心到不了，就帶返呢棵草就返去走喇喎，離開喇喎。咁但係我哋呢個機械人呢就竟然愛上咗呢個外來機械人啦，咁故事梗係要咁㗎啦。咁於是呢就俾佢帶咗返去，咁原來呢去飛到好遠嘅時期呢就係一個星雲呀，一個 nebula 嘅後面呢，原來就係、是、就埋藏咗一艘巨型嘅太空船。咁呢個巨型太空船呢原來就係講好幾百年前呢人類就為咗逃難就係、是、登上咗呢個太空船就去到好遠。咁我唔知要去到咁遠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就匿埋咗，仲要匿埋咗喺個 nebula 後面啦。咁後面嘅時期呢，於是呢佢就上到去大開眼界，第一次見到有人類啦，亦都各種古靈精怪嘅機械人啦，咁樣係咪？咁但係嗰啲人呢佢又好諷刺嘅。咁你冇睇過套動畫呢，啲人呢因為個個都耽於日落，有好多機械人去服侍佢，所以個個全部變晒黐肥，男男女女啊，老老幼幼啊，全部都變晒黐肥嘅，咁樣係唔做嘢嘅，靠晒機械人嘅。好啦，咁但呢最重要嗰個訊息就係話後嚟佢返到去嗰個機械嗰、那個即係太空船啦，太空船上面嗰個艦長啦，或者係根本係成個呢個咁樣嘅太空城市入面嗰個市長嚟咩啦，嘩開心到不得了，咁就話我哋可以重返地球啦咁樣。咁中間梗係有好多嘅曲折啦，啲劇情我就唔講啦。但後嚟卒之就講佢哋返返去地球啦，可以即係重新返返到我哋呢個家鄉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其實呢個背後啊，你只要稍微諗一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可怕嘅一個訊息㗎。係咪？你諗下 地球上面，如果你話講今日七十幾億，而家佢講將來真係地球啊環境生態崩潰啦，完全唔住得人啦，差到咁樣要走嘅時期，咁嗰陣時地球隨時都已經過百億人啦，係嘛？但你諗下就係嗰個太空船入面，你話啦，你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套《War E》嘅，你話俾我聽啦，你話太空船入面嗰啲人咧，斷任你估咧，係嘛？喂，裝得曬深水埗都好叻啦，係咪啊？我成日都咁講啊，係嘛？就喺沙田裝得曬沙田嗰啲人都好叻啦，你睇嗰套戲個描繪。喂，最多都是裝沙田或者深水埗嘅啫，就算裝曬香港都是七百萬人。咁即係嗰個背後嘅意思即係點啊？即係話其實嗰一百億人咧，99.9%咧，係死曬喎。 死曬喎 ，差唔多係滅絕喎人類。好啦，咁第二個問題啦，邊啲人先至可以上到嗰個太空船咧？你估？ 咁梗係唔係我哋？ 梗係唔係我哋普通平民百姓啦，Jabby 係咪啊？一定係非富則貴、達官貴人啦、啊，嗰啲咁樣嘅超級富豪先有機會上到去啦，係咪咁啊？好啦，咁即係咧背後嗰個信息就係話呢啲咁嘅超級富豪、權貴階級嚇、啊，就不斷嚟去耗費地球嘅資源，不斷嚟去製造污染，不斷嚟去破壞生態環境，到到最後搞到個地球咧就唔住得人，到到最後累死曬99.9%嘅同胞，然之後就逃之夭夭，啊就走上呢個太空船度等等等等，咁啊個個仲直到肚滿腸肥係嘛，變曬黐肥，然之後啦，等到個地球卒之咧就恢復啦，等幾百年啦，恢復重現生機嘅時期，卒之翻翻嚟重新做呢個咁嘅星球嘅主旨，哇！你話呢個主題其實係邪惡到～即係無可再邪惡啦！大家話俾我聽啊，你睇咁多電影以來，有冇邊套電影係邪惡過呢套啊？ 雖然 我諗唔到喎、啊，你唔好講咩德州電鋸大屠殺啊，嚇咩嗰啲咁樣嘅咩生化再造人啊，點樣啊喪屍啊，咁啊斬到一頸，即係全部甩頭甩骨啊，嘥氣啊，嗰啲簡直係～小兒科啊，係咪啊？ 冇錯， 你比起《War E》呢套戲啊， 一次過要咁多人類一， 唔係就係啦。所以大家真係認真咧，有時睇嘢唔好睇表面，你要挖深一層睇佢背後嗰個信息啊嘛。咁我相信當然嚇，呢套動畫個編劇咧，佢編嘅時期都冇咁諗，我相信啊，係嘛？但係個問題，我作為一個觀眾，正所謂言者就無心。 聽者有意， 聽者有意啊嘛，係嘛？即稍微諗一諗，就係、是、一個幾得人驚嘅信息，係嘛？ 其實財哥咁講完之後咧，我反而都有興趣睇一睇咯。 係要， 我以為呢個只不過啲卡通片咧。 係啊，係卡通片。 咁我冇乜興趣啊，以為迪士尼嗰啲。 咁啊，事實係嘅喎。咁啊，事實係嘅。如果你聽完我咁講去睇咧，其實你會覺得好失望喎，因為嗰啲情節係真係小朋友咁滯嘅情節嚟嘅啫喎。你唔好咁有期望喎。我只不過即係話你睇完曬之後咧，你稍微自己去深思一下咧，你就知道原來背後係包含。含住一個咁得人驚嘅信息嘅，係咪啊？好啦，好啦，咁而家咧，我但即使係咁講咧，我都會係幾時都係支持啊！即係之前第一個嗰、那個原因就係、是、都係要向太空進發嘅嚇。嗱、咁我咧有兩句説話咧同大家分享嘅，就唔係我講喎，我識咁講我就好啦，真係叻啦。一個正正就係有太空之父啊！嘅19世紀末、20世紀初啊，都係俄國莫斯科南部一個小鎮嘅中學嘅教師教數學嘅，就係、是、柴爾考夫斯基啦，仲有 Kovsky 啦，記唔記得我介紹過啦？係嘛？佢最先寫嗰本書咧，就已經講曬好多太空飛行嘅基本嘅原理㗎啦、啊、包括嗰個火箭嘅方程式啊咁樣。但佢有一句名句，佢點講咧？佢話地球係人類嘅搖籃，但係一個人唔能夠一世都留喺個搖籃入面㗎，係嘛？哇！呢句你話係咪？ 正啊， 好有意思啊，系嘛吓？即系我都唔需要用英文讲啦，因为佢根本就唔系用英文讲嘅，用俄文讲噶嘛，所以我就咁用中文讲得啦。咁但系另外一句咧就用英文讲嘅，因为呢个咧就系美国嘅一个著名嘅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嘅一个哲学家，叫做怀海特。咁样咧就系我嘅偶像嘅好朋友嚟嘅。啊，我偶像就罗素 Bertrand Russell。咁佢咧都係你偶像啊，誒冇錯啦。咁但係佢嘅一個拍檔好朋友咧，佢哋一齊寫嗰本數學原理嘅咁樣咧就叫做懷海特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嚇、啊、，Alfred Whitehead。咁原來佢一個説話咧好簡單嘅啫，仲簡單過頭先嗰句，佢就係話 ：Without adventure, civilization is in full decay。哇，即係話冇咗冒險咧，文明咧。就一定會衰落， 因為其實人都係文明發展都係人一種冒險精神。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個冒險嘅精神咧，我由細到大咧係非常之咁樣向往嘅嚇。咁、所以嗱，考下大家啦，嗱，大家聽住呢個咯，係嘛？太空係神秘 奇妙的。太空船冒险号和它的船员花了五年的时间去探求太空的深处，去寻找新的世界、新的生命和新的文化，很勇敢地去到人类从未去过的地方了。这段说话你有没有印象先？你一定没有啦，你一定没有啦，是吧？但是呢，对于一班人呢，哇，这段说话真的睡觉发梦了都记得的了。这班人叫什么？叫 Trekkie,T-R-E-K-I-E,Trekkie, 什么叫 Trekkie 啊？就是星空奇遇迷啊。星空奇遇迷就是 Star Trek 的迷。因为这一段说话呢就是 Star Trek, 应该是1967年。首播的时期呢已经在这里了，每一集的片头呢都会有人读出，而那个人呢最先应该就是做这个冒险号 Enterprise, 后来亦做企业号啦，确实的 Enterprise 一般就是企业啦，但是丽的电视那时候真的好东西，他不是企业号，因为觉得无论有太空探险这么多市侩的企业号，是吧？所以他叫冒险号，都勉强得的，你说他牵强得，因为有个 Enterprise, 我们说啊这个后生仔你好 enterprising 喎、哦、咁樣 ,enterprising 呢其實就話佢有進取精神咁解，係咪？咁所以 enterprise 佢亦做冒險號啦，咁但係呢當時呢就由最先嗰輯嘅 Star Trek 嘅、嗰個冒險號嘅艦長、Captain 就係、Captain James T. Kirk, 咁扮演佢嗰個演員叫 William Shatner,William Shatner 就嚟讀出嚟嘅，但後嚟咧最多人聽嘅咧，反而就係咧佢後嚟拍一大電影嘅時期咧，其中一套咧就係由佢嗰個副官就係個 First Officer 啦，即係叫 Science Officer 咧，就係阿冼珀，就係嗰個詹爾朵嗰個叫火神星人阿 Vulcan 讀出嚟嘅，咁嗰個就係叫 Leonard Nimoy 啦，即係嗰個演員叫 Leonard Nimoy 咁佢讀出嚟咧，咁佢係稍微改少少嘅，咁我讀佢嗰段咧，即係喺電影入面咧已經改咗啦，咁其中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就係佢話。To boat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呢就改咗 where no one 啦，咁你估唔估点解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点解而家唔讲个 man 字讲个 one 字呢？ 因为佢唔系人。 唔系咁都唔系。one 呢点解咁讲，当时嚟讲呢佢主要都系讲人类啦，咁但最主要就系因为嗰陣时叫妇女运动啦、啊。你明唔明啊？以前呢我哋習慣咗 man 就代表人类㗎嘛，而家唔好亂嚟啊。是吧 ?man 呢你 ,man 是代表男人的知不知道、所以他覺得就是這樣的。 那你看 Charlie 只是一定是很贊同。 是啦他就說,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These are the continuing voyages of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Her ongoing mission, to explore strange new worlds, to seek out new life forms and new civilizat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哇呢一句啊，哇我哋一聽呢就已經開始自毛管動，淨係一種好感動啊，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哋 Star Trek 迷呢當然啦，我哋 Star Trek 迷呢個世界有兩種迷㗎嘛，一個就 Star Trek 迷，一種係 Star Wars 迷㗎嘛，我都講過啦，其實兩種呢通常都唔係好溝得埋嘅。即係 Star Trek 迷就唔係好睇得起 Star Wars 迷嘅。Star Wars 嘅迷呢就覺得 Star Trek 迷你嗰啲老餅呢我阿爸阿媽或者更老一輩先睇嘅啫，我哋梗係睇 Star Wars 啦咁樣。不過而家呢近年嚟呢都有開始有好多呢就兩邊我哋叫兼收並蓄嘅，其實冇所謂嘅。咁我都比較上係寬鬆㗎啦，都話人越老呢就越寬鬆。我以前真係完全係睇唔起 Star Wars 嘅星球大戰嘅，即係其實 Star Trek 先至係 is the real thing, 係咪？好啦，咁所以呢其實我自己嚟講呢係由細到大係一個天文發燒友、天文愛好者，亦都係一個太空探險嘅發燒友我哋叫做 Space Enthusiast, 或者叫 Space Buff, 即係話好發燒呢樣嘅，好向往呢樣嘢嘅。咁所以呢我就今日講呢個講題呢，跟住落嚟我哋嗰幾節呢我哋仲會介紹一啲有關太空探險呢好大膽、好新奇、新鮮嘅意念俾大家聽嘅。 好期待。 那些年是不能说定是不敢说，由二十世纪初军阀割据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近代历史，香港人冇得读，中国人读的是假的，台湾人读的是偏颇的。萧若元2014最新作品《萧若元细说中国近代被消失的八十年》，同你细说中国近代八十年历史，非一般的角度审视被消失的历史空窗。迷迷香港专享八折优惠，每本只售135元。